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身后有人重重搡了他一把，展昭猝不及防，踉跄着跌入铜荆棘木笼，半跪下的膝盖重重磕压在木笼底部凌厉的荆棘崖上，鲜血刹那间透衣而出。展昭咬牙站起，怀着最后一丝侥幸回头看端木翠。端木翠压根连扫都没扫他一眼，他转向了另一个方向。那里六名全身披挂握戟直锤的大汉跃跃欲试，照面头盔蒙得严严实实的脸上只露出眼鼻，目光凶悍之极。端木翠缓缓抬手指向展昭，一字一顿道： 那里是昭哥派来的武士，他的身上沾满余都的血，现在我要你们十倍百倍的把这笔血债讨回来。 诺！ 齐齐一声诺，六个膀阔腰圆的身形气势汹汹争先恐后挤进了木笼。旁侧的兵卫迅速上前将木笼门用铁链缠死，阳光从军帐的缝隙处透进来，六个人肩并肩形成了一堵墙，把展昭罩在了阴影之中。透过他们肩并肩的间隙，展昭的眸底清晰地映入端木翠的影子。 端木，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？ 回应他的是端木翠唇边抹开的一丝冷笑，与此同时一柄木瓜铜锤带起劲风当头砸下。阿弥叹了口气，如果展昭是个样貌粗鄙的男子，他也许不会这么惋惜，但是这样一个气度出众的男子血溅当场，他多少是有些不忍的，所以他略略偏转了头。就在这当他听到铜锤落地的哐当声，还有孤昌刻意压低的声音。 好身手！ 阿弥赶紧将目光转向木笼之内，那个率先向展昭出手的兵卫俯腕后退两步，喉底发出猛兽受伤般的低吼。阿弥未能看清展昭的身形，因为就在刹那之间另外五名兵卫已经挠身扑上，戟、叉、矛、斧、钺各个方向毫不容情。说不清过了多久，又是一声低斥，一柄长矛飞将出来，说巧不巧正落在端木翠身边不远处，持矛卫兵重重撞在木笼边上，铜荆棘牙狠狠扎入背中。那兵卫倒也硬气，一声不吭拔身起来，那排铜荆棘顿成了赤红。端木翠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孤昌上前一步轻轻搭住他的肩膀低声道： 能杀了余都的定然是好手。 端木翠没吭声，只此片刻间，但见展昭身形惊鹤般冲天而起，半空之中急转如电，腿法连绵不绝，又两名兵卫一左一右摔飞出去。端木翠心念一动，上前一步喝道： 住手！ 展昭于激烈打斗中乍听到端木翠的声音，浑身一震，竟忘了身处何地，自然而然停降下来，身形尚未站定，忽觉背上剧痛，却是那个持钺的兵卫杀红了眼，收手不及，钺刃狠狠在展昭背上砍了一刀。若不是展昭反应极快，迅速运起内力弹出，这一下伤及心肺也未可知。饶是皮肉伤，片刻间血透重衣，展昭一声不吭，伸手自衣襟撕扯下一大符来，略折了折，自后紧紧束住伤口，在身前打了个结。端木翠大步过来，信手解下腰间的链枪，以链作鞭，透过木笼重重抽在那兵卫身上，这一下劲力非常，那兵卫被抽得连退几步，但看得出素日里训练极严的，又马上挺直脊背，几步走回原先所站的位置，一动也不动。 我说住手，你可有听进去？素日里行兵，难道你也不听我的命令了？ 说话间 扬手又是一鞭。那兵卫诺一声，硬生生又受了一鞭。端木翠待要再给他几记，却又无端心软，他护短之名倒也不是白来的，只皱了皱眉头，示意笼中几人道：“ 出来。” 旁侧的兵卫赶紧上前将木笼门打开。端木翠吩咐道：“ 给他一把刀。” 顿了顿后又看向阿弥：“ 阿弥，你进去试试他的刀法。” 阿弥吃了一怔，窥视神差间脱口而出：“ 将军，他受伤了。” 端木翠透出讶异神色来，阿弥这才醒得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，面上刹那间火烧一样烫热，再不说一句话，抽出腰间的坡刀进了木笼。展昭接过笼外递进来的刀，顺手起了个刀势。他虽不善用刀，但天下武功同出一理，炼至炉火纯青处，以刀御剑招也不是什么难事。端木翠退开两步，孤昌略低了头，轻声道：“ 此人功夫了得，无论是在西岐还是在昭歌，都足可败将。”“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？”“ 那让阿弥跟他试招。” 端木翠微微一笑，但要说什么，目光忽地投到木笼之中，面色凝重起来，示意孤昌专心观战，莫再发问。阿弥是使刀的高手，至少在端木营中，刀法能胜过阿弥的寥寥无几。展昭淡淡一笑，缓缓举刀，有血自衣襟边缘滴下，在他脚边渐渐聚作一汪。阿弥的目光在血泊处极快地停留了一回，咬了咬牙，挥刀递出，刀锋划出一道闪光，直取展昭脖颈。展昭身形极快，侧身避过，以刀背抵刀锋。阿弥因势变招，刀刃翻起，切向展昭腰侧。展昭接的也不慢，横刀转作竖挡，两刀相击，金石之声不断，也有火花蹦出。第一回合不胜不负。端木翠不动声色，忽的眼睫低垂，轻声道：“ 死丫头未出全力。” 孤昌忍不住笑出声来，附向端木翠耳边：“ 余都是两刀斩首，斩痕错牙，足见杀人者刀法不精。此人身手绝佳，刀法一精，应该不是杀余都的凶手。”“ 像你说。”“ 你居然已经看出来了，他们还要打吗？”“ 为什么不打？阿弥这丫头今儿处处留招，我且看她动什么心思，演的什么戏。” 这话间，阿弥和展昭的第二回合已经交上了手。这一回合以快打快，顷刻间已过了四五招。展昭先时换剑为刀，颇感生涩，线下已渐渐顺手，巨阙剑招的精妙之处杂于刀势中使来，隐有风雷之意，威力煞是惊人。阿弥招式固然巧妙，但终究是女子，臂力有所不逮，加上先时有所留手，失了先机，渐渐力不从心，心下只是焦急：“ 将军让我同他试招，若是胜不了他，岂不是服了将军的面子？” 如此想时，偷眼看端木翠，但见端木翠一脸的似笑非笑，心中更是慌张。高手试招哪容他这般心猿意马，忽的手中一空，扑刀脱手。阿弥心中一慌，脚下踩空，向着旁侧倒去。要知旁侧栏杆之上遍布铜荆棘，棘牙锐利无比，他这一倒，若是伤到身体也就罢了，若是刮伤了容貌，那便大大的不妙了。这一下连端木翠都慌了，但要上前施救，忽觉眼前蓝影一闪，便是展昭抢先了一步，快步横臂拦腰截住了阿弥。端木翠松了口气：“ 细花流水去流伤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”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